云回到荣耀。 我看到了什么？夜雨生凡上线了。 什么什么？在哪里？在哪里啊？ 大神带带我，大神。 哎呀，忘了隐身了。清静了。不对啊，君莫笑又没在神之领域，好友也加不上，我上大号干嘛？还真麻烦。苏沐橙 QQ 在线，正好。 叶秋在吗？叶秋在吗？让他出来跟我 PK。 他说不打了，没时间，要下副本了。 副本？下什么副本啊？ 先去一线峡谷吧，大概。 靠！我还不如一线峡谷这么一个破副本来的重要啊！叫他出来跟我打一把，我这可是大号大号，开了修正场也没欺负他，让我看看他的散人到底有多厉害。 副本中有事请留言。 喂喂喂！ 副本中有事请留言。 苏沐橙，你这个没出息的，你就会和他一个鼻孔出气。你现在是传话筒啊，有没有把我的话传过去啊你？ 副本中有事请留言。嘿嘿，我愿意，管着吗你？ 靠！我上小号去找他。 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蝴蝶兰原著，猫耳 FM 出品，七二九声工厂配音，《全职高手广播剧》第一季第十八集。 老大，一线峡谷的兄弟们传来消息，说君莫笑他们下一线峡谷去了，队里有昨天一起刷琉璃之地记录的那个一寸灰。 虽然现在他们的等级还没到33，但是以他们的技术实力，应该可以和我们一拼了。 是啊，如果他们现在就刷出个很高的记录，那就不好办了，我们根本刷不回记录，再请他们代打也不可能。毕竟从现在开始，不会再有哪家工会请他们代打了。 我们是不会，但是别人却未必，这是最难办的地方。 别人？ 我们这些大工会是需要副本记录的象征意义，所以注重名声。但是有一些工会或许并不在意这些，而对于君莫笑来说，从哪个工会手里赚取东西完全没有区别。 但他的开价除了我们这样的大工会哪有人出得起啊？ 你还没明白吗？他给月轮工会开价是4件赤月套，给大工会开价连乘5都要。他的开价会因人而异，大工会他就开大工会能承受的价，小工会他就开小工会可以负担得起的价。 要不要我和他联系一下，谈一谈记录的事儿？ 怎么了？ 我收到了嘉王朝的消息。 嘉王朝说什么？ 说想和咱们当面谈谈。 谈谈？嘉王朝和我们霸气雄图是绝对的死敌，有什么好谈的？不过我记得一开始真正和君莫笑摇起来的就是嘉王朝。他们来找我们，我看应该也是和君莫笑有关，可以去见见。 那君莫笑这边呢？ 也联系一下，稳一稳吧。 好。 喂喂喂喂， 吵什么呀？ PKPKPKPK 下副本啊。 下什么副本啊？你有点职业素质，下副本那是你该干的事吗？快来竞技场，你需要高水平的对手帮你保持状态。 副本中有事请留言。 你们两个混账啊！ 真在副本，有空再说吧。 什么副本啊？ 一线峡谷。 莫笑兄弟，你今晚能出一线峡谷的记录了。 夜渡寒潭难说。 有什么困难？ 玉隐藏了。 隐藏 BOSS。哇，我还没见过一线峡谷的隐藏 BOSS 呢。 隐藏 BOSS 隐刀客阿红，有什么特点啊？ 攻略没有看？ 没看。 这个隐刀客是狂剑士和剑客的综合体，所用的技能就是这两个职业，我就不多说了。要多注意的就是他在攻击中会冷兵突然左手拔刀偷袭，任何技能都有可能通过左手刀来施展，大家多注意了。开了啊。 好。 注意退。要什么？ 老板，拿两个可乐。 啊，稍等一下，赶时间，快快快！ 老大，什么意思啊？ 快点，我有事儿。一寸灰，开阵。 好， 都拉过来打。包子，包子，拉过来打。 有点乱吧？ 赶时间，快打。 需要什么？ 不是跟你说，包子，他跟网吧客人说话。 网吧里都有什么烟啊？ 黄山、白沙、红塔山、芙蓉王、南京、红河、一支笔、黄鹤楼、五夜神，你要哪种？ 啊？ 你平时抽什么呀？ 黄山。 有。 哪种啊？ 红丸。 多少钱？ 20。 这么贵？ 要吗？ 还有什么烟？ 什么都有，你要什么呀？ 白沙多少钱？ 有6块的，有10块的，有13块的。 10块的是哪种？ 新精品。 哦。 注意要分身了啊！拉回来一起打。 哦，老大，你很懂烟吗？ 速度结束吧。 白沙这么多，黄山怎么就一种啊？ 这新碗和中国风卖完了。 新碗多少？ 卖完了。 没事，我问。 16。 哎呀，都比外面贵啊！算了吧，先不要。可乐呢？可乐呢？ 稍等一下就来。哦，过了。我看看掉了什么。 不是我用的，不是我用的，不是我用的。材料是老大的。哎，这是什么东西啊？一线峡谷图之3。 哦，那是开启隐藏副本的道具。 隐藏副本，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嗯，比普通的副本要厉害。 一线峡谷图之3，是不是还要凑其他的？ 嗯，好像是4个还是5个？ 4个。 哟，隐藏副本道具啊。 我看了下榜单，好像还没有人打过这个隐藏副本。 是啊，道具不好凑啊。1、2、3到8，14野图 BOSS 才掉，1周才3次，看来是还没有人打到。 隐藏副本的话都是隐藏 BOSS 和野图 BOSS， 掉率比较高，能下一层的话还是比较划算的。 嗯，我们把东西分了吧，回头再说。 老大，你刚刚很忙啊，是做什么的呀？ 网管。 啊，真巧啊，我也是在网吧工作的。 哦，你也是网管？ 难怪你能通宵游戏。 没有啦，我不是网管，我是看场子的。 你还真是个流氓啊。 嘿嘿。 哎呀，今天生意真好啊，吸烟区一个位置都没有了。 作为网吧的一名员工，你应该以欣喜的态度说这种话。 今天生意真好，我真开心。 你。我不跟你计较。 哎，小达，你在看副本攻略啊？难得呀。 嗯，想大概知道一下，不然打引刀客这种隐藏 BOSS 还是有点麻烦。 看看 BOSS 的就行了，其他的不用看。我们的打法和攻略上的基本都不一样。 怎么个不一样法？ 全输出，没有 MT， 没有治疗。哎，老板，你最近打地鼠打到哪关了？ 随便玩玩嘛，我这年纪了，练又能练成什么样？ 多少提高一些嘛，不然等我们都到了神之领域，找你组个队啥的，你拖我们的后腿啊！ 靠你！ 哎，小唐，你看的这个攻略是谁写的？ 媚光，你认识吗？ 不认识，但这个攻略挺特别的呀。 这攻略怎么了？ 非常精细的一篇攻略，所有可能发生的概率事件。它通通都包含进去了。这不是攻略，这根本就是流程，非常详细的流程，杀 BOSS 过程的每一个细节都写进去了。 难怪这么长，哇，真是！开篇就选好了5个职业，输了装备，然后开打，一招一式，简直是视频啊！整整7页，20000多字，这样杀个 BOSS 多少时间？哦，最后写着4分56秒，真的还是假的？还能精确到秒？ 一点纰漏都没有。 这儿还有其他攻略，一个系列的，叫傻瓜系列。 的确是够傻瓜的。 不过评价好像不太好啊。 呵呵，又来骗点击。 幻想家又开始了， 请媚光同学开始你的表演。 就问有人去实践过他的傻瓜攻略吗？ 谁实践谁傻逼啊！ 我看能全部看完的人都没几个。 评论说的挺有道理的。这样精细的步骤，谁能保证从头做到尾？ 这攻略倒是没有一处错误，但是局限性确实太大了些。 其他的还看吗？ 看一下吧。哎，对了，这些攻略都什么时间的？ 看一下啊，都是近期的。 不会是个新区玩家吧？ 他的发文列表，傻瓜系列的攻略，到一线峡谷副本就完全停止了。这的确是目前第10区的副本进度，就到此为止。 上游戏搜一下这个人。 好，哎，你们用得着这么较真吗？搜到了，媚光，男，32级，召唤师。 真的是新区的。 新区 不代表是新人吧？ 不是新人的话，这 boss 都被杀烂了，谁会这么用心的去研究这些？ 也是，看这篇，买股之地16分24秒记录之谜。 哦，看看他怎么分析咱们的。嗯，这昧光的判断不全对，但是也推断出了七七八八。他显然并不知道千阶伞，所以对散人在队伍中的作用分析的错误百出啊。 由于本人设计的打法也模拟不出16分24秒的成绩，所以唯一的可能性是这个队伍拥有大量成员。这猜测也太不靠谱了吧，评论都在刷作者脑袋被驴踢了。 这篇写的是有点自以为是了， 不过至少还是猜对了几个地方。 其实只要愿意花时间去研究，研究出这打法也不太难。 那还需要再看他的其他攻略吗？ 嗯，boss 的我再看看。这篇又换职业了。这个 boss 的打法写得很详尽。嗯，这个。 小唐，他还在看那人的攻略？嗯，从中午看到晚上了都。这有什么可看的？ 他说想看看那个昧光到底会不会犯错，有看到错处吗？嗯，目前没有。 别管他了。我们去找那个下午莫名其妙杀你的魔戒士去报仇。 什么？什么报仇啊？ 小唐下午被人杀了。 怎么回事？ 忘了退游戏了，角色站在野外就被人杀了。 杀人的叫零突破，33级魔戒士，看到注意了啊。 知道了，碰到一定杀回来。 你的攻略看得怎么样了？ 啊，我怀疑这个昧光可能都没杀过几次隐藏 boss， 他是根据以前的攻略还有视频一类的资料，最终总结出了这一套傻瓜流程。 不是吧？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人还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新人呢。 就这样凭想象写出来的攻略，完全没有错。 哎，这就是我说他了不起的原因。 真不敢相信。 好了，先烧副本去吧。小唐，到副本门外集合。我已经通知豹子了。 嗯。 各位，我是陈叶辉。我代表家王朝邀请大家加入这个群，是因为我知道群里的各工会朋友最近在副本记录上都遇到了一些困难。原本大家都是竞争对手，但在眼下君莫笑成了我们共同的敌人，所以我们不妨暂时放下从前的恩怨，联起手来把君莫笑这个大众祸害给灭了，你们看如何？ 最近战队的刘浩不知道怎么回事，像是突然想通了什么似的，不再来帮我对付叶秋了。我只好自己动手。 嗯，说的有道理，我同意。 我们没问题， 可以用。 既然大家都没意见，那就这么决定了，大家按计划行事。 我们霸气雄图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了，刚才韩嫣柔挂机被我们发现，已经杀了一次了。 不过蓝溪阁那边居然一口回绝了我们，照理说他们被君莫笑坑得也挺惨的呀，怎么这么坚决啊？ 难道蓝溪阁的人知道君莫笑是叶秋了？ 我看那个蓝河做事畏手畏脚的，大概是怂了吧。 不管他了，现在咱们家王朝、霸气雄图、百花谷、踏破虚空、轮回、中草堂、黄蜂都加入阵营了。君莫笑这次摊上大事了，这次非得给他们个教训不可。 哎，君莫笑上线了， 韩燕荣也上线了，朝一线峡谷去了，角色还是濒危状态。 包子入侵、风书夜幕、一寸会也都上线了， 很好，大家各就各位，咱们给他们来一个惊喜。 好， 追！别让君莫笑跑了！哎，不撤不撤！ 这边有没有人啊？找人拦一下！ 这家伙故意的，专门找了一个不好拦截的地方。别废话了，看他能跑多远！ 有人追杀，难道又是刘浩在搞鬼？ 部长，你和一寸会在一起？ 嗯，我们俩跑掉了，对方有几十人，全是33级的。你那边呢？ 一样，刚躲开。 一次出动这么多的33级角色。现在应该没有哪一家工会能办到。 部长，你们先想办法绕开，等会儿联系。 好。 小唐，你怎么样了？ 我需要状态出城，路上被围攻死了，怎么回事？ 应该是各大工会的人，我们拿下了这么多副本记录，引起了他们的不满，所以才想出了这么个办法。 那些工会的人抢不到记录，就用这种法子对付我们，真是低级。 谁叫咱们太强呢？ 哎，对了，你可以去荣耀官网看一下神之领域工会的排名，前二十的都有可能是我们现在的对手，把他们的工会名都记下来，尤其你遇到时多多提防。 好。 哎呀，看来光躲是不行了，找个地方汇合吧。 老大，你在哪里？ 老大，我在空气城郊哈德村这边，这边有人杀我。 甩掉他们了没有啊？ 在观察，现在暂时躲到井底下了。 小心点，我们空之灵汇合。 放心吧，老大，一定到。 那个包子入侵刚刚是往这里跑了呀，怎么找不到了？ 不会太远，就在村里。 这小子很狡猾呀，往这种地形比较复杂的地方跑。 靠，这么快就追来了。 你是谁啊？嗯， 魏光，你又是谁啊？啊， 包子入侵。 嘘，安静。你就是副本莽男上军墨校队伍的那个包子入侵？ 那边好像有什么动静。 不错，就是我。不过我现在没有时间接受你的采访，我正在躲避一场神秘的追杀，现在我冲出去了。嘿， 在这儿。 哪儿？ 拜拜。 他跑进屋了，追。 哎，等我。 这群人还真是难缠啊。 往左边跑。嗯， 左边行， 从那窗户跳进去。 行，你够意思。你在干嘛？ 跳进来。 你操作不太行啊。 算了。 哎，你去哪儿？ 脑袋快缩回去，加好友说。哦， 玩家魅光申请添加您为好友，是否同意？ 八秒后从门口出来。 哦，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好嘞， 这边。 好的。哎，兄弟，操作虽然不好，逃起来挺有一套的，感觉人都被我们甩开了呀。 嘘，安静。哦。 等等，包子入侵，你的武器不是生物？ 嗯， 为什么不用？ 没有。 怎么会没有？ 太贵了，老大不给买。 老大，军墨校吗？ 是啊，你认识啊？ 不认识。奇怪，怎么会没有成装啊？ 因为没钱。 怎么可能？ 往那边看看去。 那边也看看。 哎呀，他们的脚步声近了，我得跑了。 哎，那边不行啊，很快会暴露的。 那往哪儿跑啊？ 这边，跟我跑。你们要去哪儿汇合？ 老大叔让我去空之林。 这边。 好的。 你知道为什么要往这边跑吗？ 为什么？ 因为对方现在距离我们大约五个坐标值的位置，而我们斜插的这个方向，周围的四间屋子恰好可以封锁对方全部的视角。你之前跑的那个方向，冲出去大概不到十秒，你就会被他们看到行踪了。 哦， 你不问我怎么知道的？ 啊？等等，你刚才说后面的人完全不知道我们往哪儿跑了是吧？ 是啊是啊。接下来我带你走的路线都是视线死角，他们的视角下是完全看不到我们的，这也是之前我能带你顺利甩开他们的原因。 但前面好像也有人来了。 前面？没人啊。 我听到脚步声了。我1.5的听力， 啊， 1.5， 来了，上他，两， 是你。 刘墨和剑客都有中距离的攻击技能控制，近身需要一点时间，利用他们互相的换防牵制，绕到剑客侧后方再做召唤。刘墨有专袭和抛杀两个中距离技能，交叉使用可牵制10秒。以我的移动速度，只能从10点钟方向才有可能完成走位。虽然距离剑客有些过近。不过， 喂，你念叨什么呢？ 靠，布尔瑞怎么就这样浪费了？我的计划都被打断了。 不然呢？嘿，劈我一拳， 你那么容易？ 四境炼器，这个剑客已经是十阶炼徒四了。 哎，我 好厉害，不仅连跳躲过了四个连击，还能抛杀。这个剑客也是个老手，转移视角却避免抛杀的失明效果，同时还能对包子使用三段斩。 太嫩了， 流氓！ 没毛病，我就是流氓。 利用对方扭开视角躲抛杀的仪式，走位到他的侧翼施展锁喉，直接推到墙上打。这太猥琐了。嗯， 谁死了？ 在那儿呢，老兄，往哪跑？ 这边吧。控制林不咬。 哦。老兄，来聊聊，你什么星座的？ 拿出巨魔像， 他往空间里那边去了。 注意他的队友， 那边再看看。 老叶 ，PK， 忙着呢。 你就不能晚点打副本啊？ 你知道我要打副本，怎么不早点来啊？ 早点来，你在吗？你在吗？ 今天不在，明天吧。 你说的啊。 嗯。 说话算数啊。 嗯。 好吧。 看到巨魔像了吗？还没有。 奇怪，跑哪儿去了？ 老大说那个枪炮石和鬼剑是跟丢了。让我们多注意一些。 小达，你那边怎么样了？ 我死回主城了，打算一个人冲出空击城，可以吗？ 你可以试试，战斗法师就该有这样的 buff， 大不了失败了再掉个10%的经验。 好的，我试试看。 加油。 PK 老叶，明天已经到了，哈哈。 好吧，试过12年了。 快点！说好的明天现在就是了。 你来空之林， 去那儿干嘛？ 啰嗦，白就知道了。 老叶，我到了，你在哪儿？ 马上到了。 跑这儿来干嘛 ？PK 啊！ 靠，我是说我用大号跟你 PK。 真正的野外 PK 不是更有意思吗？ 哼，你比我这个小号流木高着4级呢，你好意思吗你？ 怕你不好意思。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你好意思？ 我为什么不好意思？ 你好意思就行。 喂，你到底在说什么？ 哟， 你后面是什么鬼啊？ 怎么样，职业赛里边没见过这场面吧？ 你这是闹啥呢？ 你不是要 PK 吗？上吧，英雄。 开什么玩笑，哥什么身份啊，欺负一般玩家。 你不是说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吗？ 靠，我说的不是这个。哎，老叶，你追你的人还真不少呢，少说也得有20-30人。你到底干了什么了？ 刷副本记录。 啊？让你再嚣张，让你再不要脸，你这什么身份啊？和新区玩家抢副本记录，你真好意思啊你？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我现在也就一玩家，抢记录是应该的呀。倒是你啊，好多年没见过这么大阵势了，怕不怕？ 切，我怎么会和普通玩家动手？我得和你保持距离。 哎，有个人， 刘牧。有点眼熟啊。 哦，是和巨魔啸一起刷埋骨之地的那个。 和巨魔啸是一伙的，不用客气。 好，搞他。 狗子， 靠，搞什么？ 两个都不要放跑了，我们去追巨魔啸，兵分两路。 好的，放心吧，会长，刘牧交给我们。 他躲进树林里面去了。 兄弟们，喊他。哎，等会儿，我刚搜了一下刘牧，才27级啊。27级我们追他干什么？ 真的，我也搜了一下，他才27级。 27级能干什么？又不能刷一线峡谷的副本记录。 就是，不要理那个垃圾，快去追军莫笑，别让他跑了。 靠！刚才是哪个说垃圾的？给我站住！让我教教你“垃圾”两个字是怎么写的。 别理他。 是谁？跑什么？一堆33级的，连我一个27级的小剑客都怕吗？我要是垃圾，你们不是连垃圾都不如吗？垃圾都不如是什么？是不可回收的垃圾，完全没有利用价值的废弃物。没错，就是正在逃跑的你们。1、2、3、4、5、6、7、8、9、10、11、12、13、14，14坨垃圾，跑得很整齐啊，还追求回收吗？但是你们忘了你们是不能回收的吗？有点觉悟，挖个坑把自己埋了吧，不要再继续污染环境了。你们存在的每一秒钟。 闭嘴吧你！ 刚才就是你吧？很好，居然也是一个剑客。不过看来你这个剑客和一般的剑客不大一样啊，看你这迫不及待冲出来临死的模样，难道你其实是传说中的剑人的剑客？剑客，说你个剑客，我骂你一声你敢硬吗？ 我靠，25号大粗体字骂人， 不下了。 我就站着不动，你来打我。 住口！ 靠，打偏了。 剑客就是剑客，打人都打不准。怎么样，要不要我来教你怎么打游戏啊？ 啊？难道这人一动不动，是一开始就看出你的崩山机打不到他？ 我要上了，看好了，我刀斩。 好快！ 就在他打出下一招之前， 上挑，三百斩，一、二、三，上挑，看剑，看剑， 连推刺， 迎攻若刃，上挑，拔刀斩，三百斩， 快看，这人好强啊！ 我们的人物被他打死了，救人啊！ 三百斩，一、二、三，看剑，看剑，看剑。 这个刘牧很强，不过他也只是二十七级，也没必要在他身上浪费时间。 没错，他再强也进不了三十级的一线峡谷。 可以打，但是没必要。 那我们先撤了吧。 孩子们，快跑啊！ 你们无耻啊！ 我要死了！ 这就是垃圾的下场。还有你们，一个都别瞎跑！呀！ 和之